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让我说，我爱他，他是我。

我仅代表星海一鸣，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以及全球华人，花好月圆人团圆，开心幸福到永远。 分。

择，我仍是专一的。

经典，很值得纪念。你在我身边，说这是起点。心跳是那么绝对，我不顾一切要你的明天。我不想说永远，爱超过了语言，也没有期限。爱比永远更远，你可以看见，我不会变。我不只是一天，不只是永远，守护着你还见证完全。身边说这是起点，心跳是那么绝对，我不顾一切要你的明天。我不想说永远，爱超过了语言，也没有期限。爱比永远更远，你可以看见，我不会变。我不只是一天，不只是永远。 为什么？ 成冬。恋爱中的女人啊，小心爱是活的，所以才动人，所以她也是会凋谢的。原来爱是变数的，怎么没人教我美好被记得，是我变符合。恋爱中的女人啊，小心爱是活的，所以才动人，所以她也是会凋谢的。原来爱情是变数的，怎么没人教我美好被记得，时过境迁变符合。 想伤害你，我不想让你哭，原谅我，我还太年轻，有许多事会做错，我曾经追寻的一切现在都没有找到，你知道我一直要的不是这个角落。我找了交集，我找了交集，那才是我的彼岸。在寻找生活，只是有些挫折，我会找到一个方向，我会去另一个地方，我还会是你的骄傲，值得拥抱。我找了找去，是我的彼岸。

走走，一个一条线在那转，都忘了旋转，还真的有点热，我头晕目眩，真的好渴。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？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，表情诡异，正面看我又在梦游。那把刀头真的很久，这壁虎趴在地上，口水一直流。醒来你在我的四周，笑嘻嘻看着我。Here we go。像蚊子撒不哭，舌头他们就抓住。 Much.

太多余，这句话听了太多次，这应是他的责任，早已经不关我的事。或许时间会改变这关系的位置，自从他出现开始，我连影子都不是。是谁说过会太温柔，你的事有我的，伤有我的，所以不怕寂寞。是谁说过会太温柔，想不起谁有他陪我，也不怕寂寞。是谁说过要我别太温柔，终于温柔的最后结局是放手。放手后深深这样，你才能接受他所有温柔，才拥有我笑容。是谁说过爱过才有，有些事不必说，笑不必痛，不过害怕寂寞。你的

带走这里火红的舞蹈，在那些黎明将至 想不离，我急促的身躯奔跑起来，生命穿越破塑形的花丛，让我带走这里躁动的希望。你告诉我

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不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真话，何必在孤单的城过桥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 爱情的迷雾里，爱上未来的你， 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Oh no, yeah yeah,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忘了吧， 你也紧紧陷入我臂弯。